我打来玩了下一代 OK 最高兴的阿妈我我都很精彩味道熬肉红色因为红色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是山老婆在这走嘛起来老婆在这走嘛挂在挂在挂我在 好，还原债回来到第二part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开呢个北京奥运会啊， 但系深圳虎泳今晚喺咪度咧？ 佢喺个款啊， 北京就好熟嘅， 佢呢排都唔见佢喺香港铺头啦，咁就应该上晒北京啦。喂，头先你讲开个问题咧，我又反而一样嘢，我觉得就真系你会讲中咗。 嗯， 就系因为呢次奥运个工程咧，就好多北京原有嘅建筑咧，即系或者街道咧都会拆嘅，系咪？ 系啊。其实北京人咧好幽默嘅，即系我上一次我上一次上去大约系头先应该系3、4月到啦。我过多两个礼拜我都会上北京。咁啊嗰次咧就同有一个有间食饭嘅老板娘，咁佢好幽默嘅，佢话最近北京咧就啲人咧就讲而家嘅中国先系真正嘅 China。咁我佢講咩呢咁㗎，你讀下讀下讀下 China 係咩咁㗎，我話咁就讀下讀下呢就會變咗拆啦拆啦咁樣，原來普通話即係拆啦拆啦咁樣，即係而家就真係拆啦咁樣，即係 China 囉。 佢聽講話呢，佢而家啲胡同都拆啦。 拆咗好多㗎啦。其實即係由宣布奧運嗰陣時候已經拆咗好多㗎啦，因為要起好多新嘅場館啦，同埋有即係我咁佢覺得好多要俾一個 modern 嘅一面俾成個世人去睇，即係俾全世界人睇囉。咁而家其實基本上胡同係得返旅遊區嘅嗰邊嗰啲胡同囉。 喂，呢個就最昂居嘅，因為點解呢，你成個北京嘅吸引力呢就係在於佢嗰種即係比較古朴嘅風氣。 係啊， 比較古舊嘅。 而家就冇晒㗎啦。即係咩胡同啊、四合院嗰啲，基本上就係、是、真係旅遊區，即係旅遊嘅地方，有一個我唔記得邊個區啦，總之有個旅遊區，咁就會 group 埋晒有啲胡同啦，仲有啲四合院啦，仲有譬如話你好出名嘅咗和新嗰個四合院都仲留喺度，因為嗰個就係一個旅遊區。咁但其他嗰啲呢就九唔搭八嘅呢，咁就已經佢覺得九唔搭八嘅就拆㗎啦。咁同埋有啲就改裝咗做酒店，就要嚟呃鬼佬㗎嘛，即係啲將啲四合院整開做兩層咁樣上樓 就四合院有嘢㗎，即係加埋阿 apartment 係 咪？咁即係整到嗰啲就整到九唔搭八。 即係我哋講嘅叫古靈精怪，真 係係呀。即係我哋都講過，就係話即係今時今日好可惜，就係你蒙住你嘅眼，你擺咗落北京呢，你即時分唔到佢係北京嚟嘅。因為嗰度即係基本上同一個深圳啊、廣州啊冇乜 唔係咪改改變咗改咗叫變咗深圳咁嘅款囉。 都係嘅，同埋話如果你講塞車嗰啲就真係仲犀利過上海北深圳嗰啲囉。 塞車問題就由來已久㗎啦，即係呢個都係近年話嗰個汽車業佢發展好緊要啦，即係尤其是佢話即係好多外商呢走入去，咁點解啲外商肯入去呢，就是、因為即係中國係食咗啲車。 係呀係呀 係呀， 因為最初嘅時候其實好多外商即係講緊汽車工業入去呢，就其實諗住啊當呢度係一個又一個加工工廠，跟住啲車就出返口嘅，但到最後個結果 唔係食晒自己食晒， 最勁係內銷囉，即係我冇記錯係講緊一年，即係美國唔係中國啊，係而家講緊係可以吸成300多萬架車。 唔係你淨係講廣州， 即係好恐怖啊！ 淨係講廣州都係啦。你自從有咗個即係係咪本田啊？我唔記得，應該係本田啦。哇！真係塞車塞到你暈 啊！ 點解咧？佢因為佢一路啲做啲車咧，佢係自己啃彎曬出嚟。 係啊，全部。 咁你咪越啃越多，越啃越多咯。 系啊， 咁到啃到点咧？就系即系我日又塞，夜又塞，总之你喺天龙嗰头又塞到晕嘅，又 系 系嘛？ 系啊， 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哋发展我哋汽车业嘅代价嚟嘅，就系。 但系北京劲过广州，我谂几倍 嘅， 几倍即系如果你去北京就成日北京就系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千万要记住就系咧，可以行到路嘅咧就尽量行路咯，可以搭到地铁嘅就尽量搭地铁咯，因为你一搭的士咧，你见到你嘅目的地咧，都可能都仲要成个钟先到。 咁我地铁有冇改善啊？ 地铁唔系，唔系地铁佢咧，佢仍然都几古旧 嘅。唔系啊， 佢而家就尽量就开始翻新嗰啲 vending machine 啦。 我有冇讲俾你听啊？我嗰次喺北京搭咧，我搭到几乎晕咗咁滞。地铁， 但系 你讲系咩？因为空气问题。 空气啊， 系 焗到刮，焗到几乎晕咗咁滞。 而家就好啲，但系嗰、那个佢就冇话翻身到佢好 modern 嗰、那个嗰、那个咁嘅样，但系就仍然都系。 唔系我又觉得唔一定要翻，因为嗰种地铁有嗰种地铁嘅味道嘅。 系啊， 即 系好有味道 嘅，好过瘾嘅，即系呢个好似以前嗰啲即系我谂一伦敦最初做嗰个地铁咁样啊。 系啊， 完全系嗰个时代嘅风貌嚟噶嘛。 系啊， 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即系嗰啲可唔可以唔改呢啲咁嘅样？而譬如空调啊，其他嘢会进步啲，我就唔敢讲啦。 咁而家我唔知道你讲嘅系边一年啦，而家就应该都 好 即系空气就 OK 嘅， 系啊，应该冇乜尤其是系呢个 fucking Olympics 继续嚟， 系啊，而家唔可以俾佢衰噶嘛。 系咁啊 ，S C 又即系写咗另外 I C Q 啦，我读一读啦吓。佢话北京教导一般人所谓礼貌咧，就好有共产党向搞个运动嘅影子。咁另外咧 ，fucking Olympics 同埋战后各界唔同嘅以其他国家为基本嘅城市财政咧系主要支持，咁大陆肯定系唔系咁样啦。咁佢即系意思系话咧，其他国家咧系以嗰、那个即系当地嘅城市咧作为一个即系财政嘅支持。 系啊， 吓 系啊，大陆而家系全个全国嘅国力， 全民总动员吓。 系啊， 咁大陆咧肯定啊唔系咁样啦。咁所以意思即系话，而家中国好多钱咧就要睇下点样。佢唔係話大部分嘅農村咧冇基本嘅免費體育同埋即係場地同埋設施，就珠三佢嘅珠三個鄉下咧，即係南番順係嘛一帶嘅縣城同埋鄉鎮咧，都係非常缺乏平民使用嘅場地設施，就係收費都少。咁例如佢收錢嘅打羽毛球都困難。誒、哎、呢、這個中國 這個就當然啦， 當然啦，呢、這個 係啊， 即係中國係咁樣噶嘛。 嗰啲設施就算對，即係譬如話喺北京嗰啲，第日唔會俾翻一般老百姓 用嘅。唔會啊，你唔使 諗啊，係啊，真係唔會。 即係即係中國嘅情況就咁樣嘅，即係拔尖喺上咧，尖到你唔信噶啦。 係 啊， 即係啲咩高科技去月球仲得而家。 係啊， 但落到地下咧，即係最低日常嗰啲啦，基本嘅生活要求都達唔到， 係嘛、啊？ 咁而家你話搞體育咩？有啲好 fit 嘅攞金牌得，咁你話即係農村咧，係。你想踢个足球都难啦、 啊！呢、這个就系嗰、那个，即系都系同一个 plan economy 嗰个概念有啲关 系 咯。 系啊，佢如果佢要做一样嘢咧，佢一定做到。 系啊， 即系呢个世界冇乜嘢其他国家做到而中国人做唔到嘅。 系啊，即系你话要赞嘅就，你不得不赞共产党。即系无论即系我成日都讲就系话，我以前读书成日讲，我都系信 liberal， 信 free economy 嗰只。即系我从以前读书就 plan economy 系唔掂嘅，点。但每一樣嘢都係 plan 嘅，即係如果你喺大陸，即係而共產黨係都係可以做到嘅，即係啲人又貼貼服服去跟住佢啊，咁即係成個要搞一樣嘢嘅時候，佢就即係一定可以搞出嚟。 唔係，尤其是呢次嘅話，即係作為一個國家嘅面子問題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好多北京嘅市民都配合嘅，係嘛？ 係啊。 但係即係首先你求你去咗嗰時咧，係咪啲禮貌改善先？ 北京人禮貌就不嬲都唔係好差嘅，但係我覺得佢講緊嗰種，佢強調緊嗰種咧，就係譬如話，即係你要識開始學翻幾句英文啦，即係鬼尤其是譬如你揸的士啊嗰啲啊路人啊咁啊我覺得嗰種唔係話叫好禮貌咯，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用其實北京人不嬲都唔係太差，你只係好 warm 咁好親切嘅，又好有誠意咪得咯。但係而家嗰只咧就唔係咯，即係嗰只就比較虛偽少少啦，即係 虛偽唔係問題嘅 嚇、啊， 虛偽唔係問題，一兩次嘅啫，冇所謂。 即係所以 呢啲虛偽我都接受嘅。 咁但我即係我覺得就好，譬如話我講緊嗰個宣傳嗰個方法咧，即係好多嘢係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冇乜點聽過嘅。譬如話我四月嗰陣時去咯，我有個朋友咧就帶咗我去北京咩國家體育館，咁佢做乜嘢咧？講你都唔信，去練腳。咁同奧運有咩關係咧？咁嗰個人嗰、那個我朋友就等帶我去，咁跟住咧就嗰、那個咧就係、是、免費咧就練腳嘅。咁但係咧你咧就原來咧佢咧就係咧將一啲喺我唔知外地，我唔記得咗係外省邊一啲大學啊，佢就已經好早咧就嚟咗一批咧就係嗰啲叫做讀呢個體育物理嘅一啲大學生。咁嗰啲體育物理嗰啲大學生咧就係咧佢同我練嗰個就同我講，佢話我哋就通常都係幫運動員咧就做呢個按摩啊、推拿嗰啲嘅。咁然之後咧，佢呢批人咧就會 stay 喺北京，就長期咧就喺北京國家體育館嗰度咧就接待一啲客人。咁咧佢即係就會幫你免費練腳，但係你就要聽佢講一大輪啦，即係國家搞奧運嘅事啦。咁然之後跟住佢又會 就会继续就推广你就话，记住啦，08年要嚟呢度睇奥运啊，我哋爱奥运将会搞得几好啊咁。即系佢真系无所不用其极噶，即系乜嘢方法佢都用到尽噶，即系连碾脚都唔放过噶。咁 我哋香港冇噶，我哋冇香港冇呢下嘢喎。 冇啊，喂，好巴闭噶，帮我碾脚嗰个，即系我唔知你信唔信佢啦。佢话我以前啊，帮阿成日帮阿姚明碾脚噶，哇，我咁啊碾爆你，佢好大喎，大佬，系咪先？ 佢一脚肯定有两我一倍咁大， 唔知十几号鞋噶嘛，吓、啊，即系好得意嘅，即系北京就会系而家连到连同仁堂都系一齐参加，即系宣传奥运嗰样嘢嘅，因为同仁堂会接待好多游客噶嘛。 你去嗰个碾脚使唔使钱嘅？ 唔使噶，唔使钱噶，但系你要听佢噏一大轮耶稣 咯， 上 course 咁样， 冇所谓嘅，冇所谓嘅呢样嘢 吓。咁佢就然之后噏完，我咪同你练一个。 我听到你讲之后，我睇下我几时得闲，我上。 你上去，我介绍我个朋友俾你识。 阿牛听实啦，我北京嗰时候你同我做我啲嘢 啊。咁所以其实好得意嘅，即系而家就。系， 我哋见到深圳虎形嘅个名喺度啦。嗱，深圳虎形，你听到我哋讲，你快啲出声啊！你上咗北京咁耐 啫。系啊，佢话佢上嚟讲奥运噶嘛。 系咩？嗱，咁就呢度我哋有啲听众俾啲意见我哋啦。佢话咧就呢个 Long Lady 就话咧，北京个地铁咧又仲好，就系够简单，可以好快脆去到月台。佢就唔似香港九曲十三弯咁啊，行餐懵嘅先去到月台。 冇错啊，同埋就比较上海都好啲嘅，因为上海系后期先起地铁，上海北京嘅地铁咧嗰啲出口咧就会比较系喺翻嗰个中心点嘅，咁上海个特色就系咧，上海嘅嗰啲地铁咧就系啲人成日都投诉啦，就系因为嗰阵时佢系交俾德国人起嘅，咁咧就可能因为啲鬼佬唔系好熟悉即系上海嗰啲地理形势啦，佢嗰啲通常嗰啲出口就会开到咧老泥咁远嘅，咁咧但系咧北京就几好嘅，北京嗰啲咧通常都系譬如话啊，你喺天安门嗰啲，佢通常都系喺翻晒嗰度附近，就唔使行得咁辛苦。 嗯，同埋佢有个同香港唔同嘅地方嘅，香港嘅起好地铁站咧，佢系因为有个高度喺度。 嗯， 你再举简单嘅例子，譬如南田嗰个咧。 嗯。 佢因為喺即係個出口喺上面嚟噶嘛， 嗰個 地鐵就係喺挖得好深嘅下邊，嗰度成幾層嚟嘅，所以嗰條咁嘅 escalator 咧，其實嗰個長度係好驚人的。 同意噶，其實啊呢個係邊個？ 係 Long Lady。 Long Lady， 如果你有去過上海，你就知道咧，你就連香港嗰個你都覺得好好噶啦，即係上海嗰啲咧，譬如轉車咧。我以前未去，譬如舉個例啦，鲗魚涌站咁樣行嗰個轉車已經行好遠啦。話俾你聽啦，喺呢個人民廣場站，即係喺上海人民廣場站咧，你咩一號線轉二號線啦，我諗三倍鲗魚涌嗰個度啦，行到你真係撲街啊！咁所以即係香港嗰個都唔算太差 ，因為香港有佢地理嘅因素喺度嘛，呢度 係啊， 即係我哋嗰個山多嘛，咁頭先講翻即係除咗你即係嗰個禮貌之外咧，即係我以前去北京一個即係最深嘅人嘅感受咧，就係沙多，即係你喺街度咧，即係你除撲面咧都係沙塵，咁啊。色值奧運嘅時候咧，應該冇呢個問題啦。 而家講緊就嗰個氣象局會做好多嘢去控制啦，包括其實就係嗰個風沙啦，同埋就係話八月嘅時候嗰個落雨啦，即係呢個真係拭目以待啦，就睇下佢點樣去搞啦。咁但係就同埋就係話，佢仲一個好重大嘅責任，唔係好重大嘅任務啦，就係譬如話嗰個空氣啦，因為北京嘅空氣其實到目前為止都係好差嘅，即係 IOC 其實已經。多次提出，即係 IOC 係咩？呢個國際奧林匹克咩嗰個 委員會 committee 咁佢就 International Olympic 係啦係啦，咁佢已經多次提出就話，因為會對有啲運動係有影響嘅，即係譬如踩單車啊、 長跑 啊嗰啲啦，咁呢個就又係我諗都係一個高難度動作啦，因為北京即係空氣係真係非常之差嘅，即係長期啲天又係灰曬啊咁樣，因為我諗係車多嘅問題啊， 但你知唔知點解北京咁多沙咧？ 呢、這個咩噶嘛？沙漠化啊嘛， 係啦， 係咯。 佢原本出面咧種多啲 樹， 樹 冇曬啊嘛， 啲大啲樹係斬曬。 而家其實呢幾年佢係好早幾年開始做咗好多工作嘅，就喺北京嘅外圍咧，即係又係共產黨就逼嗰啲農民啊，唔好種菜， 要 你種樹，然之後就政府俾翻錢嚟嚇，即係已經都做緊呢啲工作。 如果 係 咁， 即係所以呢啲嘢就係共產黨先做得。 如果 係 咁咧，就叫啲農民轉業。 我直情俾啲，我俾钱你转业好过啦。 唔、啊、系，即系当年斩又系、啊、就系、是、你班仆街，而家佢叫我中嘅又系你班仆街。 喂，呢、這个我唔知有啲听众知唔知道啦，因为好多好几即系朱镕基做总理嗰阵时讲过嘅。 嗯， 如果北京嘅风沙继续严重啦，佢有 千 刀 啊， 千刀 系啊，系啊，唔系北京夏天嘅风沙系真系好犀利嘅。 系，但我记得嗰啲沙系应该系咪喺内蒙嗰边吹过嚟嘅？ 系嗰个方向咯， 嗰、那个方向。 系啊， 咁个问题就系你内蒙嗰边系嗰啲树越嚟越少， 越嚟越少啦嘛。 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全国嘅环保。 系啊，因为同埋北京系因为风大就从来都系嘅，即系冬天都风大噶、嗯。不过冬天咧就。我唔知點解冇乜風沙嘅，不過就風大啦，即係凍嘅時候咧，咁嗰啲風就好犀利。 前幾年好嚴重嘅， 係啊， 前幾年試過真係即係嚴重到即係佢電視台都拍咗段新聞落嚟香港我哋睇到啦咁、啊、但係我即係如果照計呢次咧，因為奧運應該八月嘛， 八月八號啊嘛， 8月8號 八點鐘啊嘛，係啊，即係呢啲期嚟到爆。 係咯，咁所以就變咗就即係睇下出年嗰個天氣係點樣啦 嗯， 咁同埋即係佢呢次嗰個場地係點樣嘅？ 場地就係主場館全部起㗎啦，即係新起嗰啲咯。 嗯， 主場館就係嗰個鳥籠嗰個啦，而家起好咗㗎嗰個。咁其他就其實好多場地都係新起㗎，即係包括嗰啲咩射擊啊射。嗰啲全部都係新起嘅場館嚟， 唔係，但係呢個理解到㗎，因為你以前你中國冇舉辦過大型嘅運動項目嘛，你世界盃又冇，你即係以前都未搞啲類型咯，咁趁呢次搞下啲即係大鑊嘢出嚟，睇下嗰個管理係點樣，會唔會亂曬大龍？ 所以其實即係講就係講嚟講去就話搞俾北京搞奧運，其實即係只係一個原因，就係個政治原因嘅啫、 嗯。 即係其實你任何我諗喺各方面睇，其實佢都係唔達到一個標準去搞奧運咯，即係。尤其是而家即係喂一個環即係全球都係講環保嘅時候，即係哎做乜嘢仲要咁樣去勞民傷財去搞一次咁嘅咁大型嘅活動呢、 嗯、 即係都係講嚟講去就係講返呢樣嘢係咪值呀、啊、即係 咁、我又咁答你啦、 嗯、 你估上月球值咩？而家整個嫦娥1號 都唔值㗎，係呀，人哋都去火星㗎，仲喺度玩緊月球 咁、啊、但係 咁中國就係做緊好多呢啲戇居嘅嘢， 做好多呢咁嘅嘢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即係滿足一啲人嗰、那個即係虛榮心啦， 係呀， 或者證明我哋自己呀，即係我哋喺個世界上面有一定嘅位置啦， 係呀， 咁講到奧運呢度呢，其實你睇完即係搞完奧運之後呢個局面會點樣呢？ 个局面就系好多嘢咪扳回原形咯，即系就正如头先讲啦，即系咪回复翻嗰个 原 貌啦，吓，即系所有嗰啲人系咁样，咪就系都系咁嘅样咯。 咁啊，仲有一个学英文咧， 系， 因为以前 啲啊呢个有个人噶吓，即系而家就我知道中国政府就有一个委员会嘅，咁嗰阵时因为我睇中央台讲过嘅，咁就系其实。兩年前都已經開始㗎喇，即係執返曬所有呢喺成個城市呢嗰啲錯咗嘅英文啦。即係因為你知道好多嗰啲英文係錯㗎嘛，譬如話北京填鴨咁佢就叫 roasted duck 啊咁樣，即係然之後又要刪咗個 ED 啊、 嗯、 跟住譬如話麵粉咁佢叫 face powder 咁佢要改返做。係呀、啊、真係叫係呀，仲有嗰啲咩不准隨地吐痰呢，嗰啲咩low allow every floor spitting 咁樣，即係好多呢啲。 我哋呢可能咁樣。 咁佢就而家就有一對 team 喺度執。 呢個問題呢就好多，即係後面有好多文章好多嘢㗎。 係。 但因為你每個地方你攞佢中英對照呢，尤其是我哋住喺番禺嗰啲呢，我睇過呢就十分之搞笑。我哋為一集呢就將所有我哋見到嘅中英對照呢就 攞返曬出嚟。 呢個就走去直情做一個鐘頭嘅題目㗎。係 啊，佢大致上其實有兩種嘅，即係譬如話就係頭先講嗰啲英文 grammar 錯咗啦，有啲就係普通話直譯英文嗰啲啦，因為外國人唔識睇㗎嘛。咁而家就我就知道呢係有一對外國人，咁呢就係幫中國政府就喺北京就執囉。 呢、這個蘋果都有做過呢段新聞嘅，佢嗰個人就應該係一個教授嚟嘅，咁佢都識中文嘅，咁即係佢會睇晒所有，不過我懷疑呢都未必睇得晒嘅，因為好多細節都 係冇可能執得晒。 冇可能，譬如你餐廳咁你食飯咁樣，即係佢力度亂晒 嘅 咁你。 我有一次睇中央台中央台嗰個節目講呢樣嘢嘅時候呢，佢都承認就係根本係冇可能執得晒，因為北京太大。咁就盡執囉。 盡執啦。 即係我諗佢嗰啲旅遊區嗰啲佢就會執，即係譬如話先執王府井嗰邊啊咁樣，嗰啲應該會執得返正晒嘅。 但係呢即係而家譬如話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咩，中國大陸嗰個譯音。即係或者翻譯， 嗯， 就唔規範嘅。 有阵时咧，佢系直情直系净系将嗰个英中文嘅即系普通话嘅拼音译出嚟嘅。 系啊， 佢哋讲下广州呢个东站咁样啦。咁佢可能点样咧？可能广州东站。 系啦系啦系啦，咪就系呢。 佢有可能咧就系广州东 station， 系 有可能广州 e station， 系 呢个系全部呢个全部 嘅准则噶嘛？ 唔系系同一个城市咧咁样。 系啊，有几条 路咧就系、是。呢、這個譬如講話呢個東let's say 咁樣啦，天河北路咁樣先啦。佢呢個翻譯叫做 天河 北路。 北路係啦。 咁另外一邊咧，天河東路咧就係天河 East Road。 係 啊。咁另外一度又唔係咁樣喎。咁呢個咧就係冇人管呢樣嘢。 但係廣州都會就嚟執㗎啦，應該，因為廣州要搞亞運啊嘛。 亚运咁啊，亚运中意执噶， 亚运都应该执执佢。即 系亚运唔抵英文噶，嚟嗰啲人都唔抵英文嘅。 唔系，我谂都会执嘅，因为亚运就系奥运之下噶嘛，都系大嘢。 我同你输到都得噶，一定系唔会执我咧。广州呢啲即系共产党一个现象咁样咧。如果唔系全民总动员咧，啲系一定系做唔成嘅。 咁啊， 呢个系反面嚟噶啦。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 系， 即系如果中国人要全民总动员咧，呢个世界冇乜嘢系做唔到啦。 系， 但系如果呢样嘢唔系全民总动员咧，嗰样嘢冇乜嘢系会做到嘅。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广州亚运就通常都系净系广州自己搞翻嘅，因为冇人理你噶啦， 冇人理你啦，求其其啦，即系你总之唔好爆大镬咪算咯。所以呢个就系 层次唔同， 呢个系我哋嗰个祖国嘅制度嘅优越性咯，就系一系又唔做咯，一系就做点， 一系就做尽佢， 一系就做尽，一系就唔做咯吓。 系啊， 咁但系北京嗰度咧，我估计其实今次会揸掂。 我都有信心会执一点， 即系 同埋就到时就好简单啦，即系又唔会见到塞车啦，又唔会见到啲唔应该见到嘅人啦，即係譬如话啲穷嗰啲又唔知去晒边度，突然间啲人就消失咗好多啊，咁个城市 又更加靓，你唔会见黑衣， 唔会见到黑衣啦，即係嗰啲咁嘅嘢。 咁咪我哋 enjoy 呢个短暂嘅一次美好嘅现象。 但我就一定唔会去啊， 係嘛， 係啊，即係到时就唔好搞我啦， 係嘛， 係啊。 咁 ,SC 又话呢 ,96 年喺北京嗰段时间呢仲记得保持好多地方嘅特色，例如地铁好有怀旧风味啦，好多胡同九曲十八弯，最真深刻印象嘅街上嘅 bus 呢有不同嘅地方系大北京大妈互相大声对骂。我、哦、呢、這个我都见过。咁、我见过一次就系嗰个女人同个男人嗌交喺嗰度。那个女人系个女人讲粗口 嘅。 妈嚟得 B 咁。咁 都有嘅， 呢啲係有嘅，呢啲係因为即係北方人都係比较粗豪啲啦，比较即係直率啲啦，同即係广东人係少少唔同嘅，但係基本上呢北京人都係几亲切嘅， 北京人係亲切嘅，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係比较上海人嚟讲，我鍾意北京人好多嘅， 同埋就北京应该冇上海咁多骗子係咪嗱，我听到一个咩嘅讲法就话咧， 差唔多啦。 北京就小偷多，上海就骗子多。 唔系啊，上海小偷都好多噶。 小偷多噶。 上两都好多，不过就即系两个地方都系就同广东省比咧，就抢嘢就冇咁多咯。 系 啊，即系同啊，你讲先。 你知唔知最近广州一个即系一个荣誉啊？ 吓， 就选咧全世界你只想去一次嘅城市咧，居首位，全中国。 上海 唔系广州啊？ 广州 吓。 唔系啊嘛， 系啊， 边个选噶？ 唔知边个选，我见网上噶，即系你只想去一次，跟住唔想去嘅地方啊，就系广州就 系 第一个。 啊，唔系唔想去嘅地方。哦，咁系啊，系啊，我识好多美国嘅客都系噶，即系一讲起广州咧，就乜嘢英文粗口都出晒。我识几个系喺广州系俾人抢晒嘢嘅。 抢晒， 连部notebook 啊，成个袋啊，银包啊，全部抢。 我唔怪得啦，所有 咩都抢晒。 我成日喺天河嗰、那个书城行嘅时候咧，好多人向你兜售呢、這个即系notebook 电脑。系啊，都系咁样老啦翻嚟。 嗰啲就系、是、即系可能如果你唔见电脑，你就嗰个行翻去搵翻你自己嘅电脑。 唔系广州就即系好攞命嘅，同埋你话即系你上次话。吩咐我啊嘛，每一集尽量讲一样好嘢啊嘛。 系 咁、我今而家趁记得就讲埋啦。即系我谂成个礼拜啦，大佬真系 咁辛苦， 好辛苦 真 系。我而家都我都惆怅下一集我应该讲。咁我谂可以讲个好就系、是、北上海啦，即系我成日又系讲翻上海啦，就系、是、上海坐的士咧 就比較中國其他城市都好好多嘅，就即係講緊就係話中上海嗰啲司機嗰啲禮貌啊，佢啲脾氣啊，就如果你話比較即係廣東省嚟講咧，就好好多嘅。咁佢好嘅好喺邊度咧？就係譬如話乘客成日發脾氣咧，佢哋就好受得啦，佢唔會同你嗌交嘅。咁譬如話你你覺得佢兜咗路啊，咁佢就通常都會問你啊，你坐咗幾多錢啦？坐咗幾多錢，我就俾翻幾多錢你啦，咁樣。同埋佢係比較有禮貌嘅，即係呢樣嘢就上海嘅的士司機係唔錯嘅，即係同埋就係話。好過廣東省啲啊！我諗如果你去過東莞就知啦，即係東莞嗰啲就連標都唔打噶嘛。咁但係上海就唔會有呢回事。 唔係你個要求稍高啦。 啊， 佢唔係車咗你，真係老笠你咁算好。 係啊係啊，好安全噶，即係上海就好安全。同埋就上車一定就落標，就睇標找數，就唔使同佢講價，又乜嘢啊？幾多十蚊啊？幾多十蚊就唔使。 我都要補充一樣嘢啦，即係我已經喺東，如果我喺東莞嘅話，我開始都唔坐的士啦，我就係坐摩托嘅啫。 係啊。是啊是啊，那个安全性问题啦。 都是差不多啦。因为即是点解呢，即是近年啦，我咪讲近期近年呢，即是都发生过多白牌车啊，即是的士呢，即是连人带车走去老笠嗰啲高 度嘛。同埋唔知车咗你边度。 是啦，唔知车咗你边度啦。咁即是所以你坐摩托呢就即是安全。 但是又同你讲喎，呢个礼拜已经开始冇摩托坐路喎。 東莞 已經實施咗啦， 係咩？ 咁但唔係實施有實施， 係啦， 仍然街道都見到，咁但 係 佢都跟廣州一樣，就行咗，就係又係所有摩托車唔俾行啦。 係啊，係啊， 咁呢個都要即係可以讓大家知道下。 係咯，係咯。咁我哋即係都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即係講翻個正題度，要補翻，即係講翻呢個北京呢個奧運會啦。其實你覺得即係數落嚟咧，即係今次搞奧運會咧，對你最唔滿意係邊部分？ 最唔滿意就係、是、唔系俾最真嘅一面俾人睇咯， 我哋 唔系我好唔舒服嘅，我呢样嘢觉得， 我哋吓中国人最边最真实嘅一面嚟睇啊， 最真实嗰面，唔系你应该系要俾真嗰面，其实北京嘅最真嗰面唔差噶，即系觉得北京人即系有豪气啦，又即系唔好同埋就系话佢其实佢真系好 warm 啊，即系北京人系唔。是好對外來人嚟講唔係好差， 好噶，幾好 嘅，幾好嘅啫。咁但係你唔需要搞到成，即係搞到咁樣咯。即係我覺得我舉個例就係話，其實嗰陣時我唔記得邊一年，即係意大利搞世界盃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有講，佢哋都冇乜點去執正啊。咁你意大利都 notorious 一樣嘢就係話，喂嗰、那個譬如話喂好多 Gypsy 偷嘢啊，點點點啊，喂人哋唔會話，Gypsy 清場啊，總之世界盃嘅時間就唔俾有吉卜賽人咁，喂唔會人哋唔會咁做啊嘛，即係呢樣嘢人哋係人哋嚟得嘅都預埋在內㗎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我最唔舒服嘅就係話，哇即係。是你唔係真係俾最真嘅嗰面人哋。 唔係咁如果你講法就係話呢、啊、就算我譬如我哋唔執過啦，我哋淨係搞啲體育場館，其實北京已經係足以 qualify 做一個 Olympics， 係咪呢？ 咁又未必係喎。唔係因為佢好多場館真係老化㗎。 唔係我就講場館嘛、啊、即係我哋除譬如話我哋除咗我哋嘅 hardware， 即係我哋基本上我哋譬如話唔需要叫啲人特別有禮貌、 嗯、 其實都足以做到一個即係人哋都高興或者、 啊、都 OK 嘅。 都 OK 嘅、 啊。都 OK 嘅。 係咪咁我哋就以呢個作為一個即係對我哋嘅領導人嘅一個advice 都冇用㗎啦，而家都已成定到啦，要搞嘢都搞晒出嚟 㗎啦。係呀有啲即係遲啲有啲即係令我哋驚奇嘅嘢出現都唔定啦。 OK， 下禮拜再見。 好啦，拜拜。